现在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来掌管传讲的人的口舌、心思、言语，也帮助我们在这里聆听的一起存着谦恭的心，主啊，能够回应主你自己的道，好让我们此刻在这里圣所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在人生的历程中间，有些人会早一些，有一些人会晚一些，会问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当你上班的时候，特别上班一段时间，你就会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有些父母到空巢期的时候，孩子走了，他就会问：过去18年都在辛劳的生儿育女，现在孩子走了，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中间有一些姐妹，据说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问这个问题，有些呢慢一点到十几岁，像我这种更慢一点，如果他们前面几岁是先知的话，十几岁是后知的话，我就属于不知不觉的。20几岁我才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活着？因为前面活得太开心了，没时间问这种好像很痛苦的时候才问的问题。但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特别是健康的基督徒，他一定要思想：我作为神的儿女为什么要活着？那我们要特别想到工作，大家上班的时候朝九晚五，一天很多时间花在工作上。有人说人生里面一天里面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假如你睡8个小时的话，1/3的时间工作，1/3的时间照顾家庭或者休息。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许多人超过1/3的时间用来工作，除了上班在公司以外，许多人还要加班，许多人还在家里预备第二天上班。我跟大家提过，礼拜六晚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很晚睡觉，怎么知道呢？你到末里面就看礼拜六晚上很晚睡觉，礼拜天晚上就很早睡觉。我跟大家观察过这个事情哈，讲过礼拜六晚上，因为第二天是什么呀？干嘛？基督徒要做什么？做礼拜。那礼拜一呢？全世界人都做什么？上班。有没有看见了？这是被称为基督教的国家，礼拜六晚上就可以晚睡觉，第二天因为做礼拜嘛。但是上班就不得了了，所以礼拜天晚上都早睡觉。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去观察一下，末到礼拜天晚上是很早关门的，这是礼拜六晚上是开得很晚的，那不用说其他地方了。那我们弟兄姊妹家里有的时候聚会啊，有些礼拜六晚上聚会，希望不要太晚。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常常提醒我们，明天我们要做礼拜，大家早一点回去，非常合适的，也是你们不爱听的提醒。第二天是敬拜神。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活着，这是大家觉得太大的话题。那我们来想想通常人为什么想活着。那请后面帮忙，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转不动了。有人为了梦想和雄心，刚上班的人都会有很远大的梦想，特别年轻人都想将来我这份工作可以让我怎样的 promote， 怎样的提升，要做什么事情。那大家知道年轻的时候，特别我们国内来的都知道，我们将来要解放全人类的，我们梦想非常大。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经常觉得，台湾的弟兄姐妹怎么梦想那么小，他们只要找到一份好工作，找娶一个好妻子或嫁个 好丈夫，哎，他们梦想太小了，我们都是解放全人类的。我们就到处看哪里人没有被解放捆绑的人，哎，后来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捆绑。而再活久一点就发现，哎，工作久一点，有些人就发现，哦，有很多抱怨，很多的辛苦，以前解放全人类那种梦想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为梦想工作，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人需要有梦想，需要有动力。有人为金钱工作， 那我想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啊，我们需要养生养家活口，我们需要钱，很多劳苦我们劳作，你说要是没有付薪水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去做的。我仔细观察一些人拼命做的事情上，有多少是没有付薪水的。那教会里面除了牧师们拿薪水以外，大家在教会里面辛苦工作的都没有薪水，不但没薪水，在教会做好多事情还要把钱放在教会。但在公司里面是有钱的，于是你也被一些限制。那上班拿钱天经地义的，这是你该有的回报，劳动的回报。但是如果成为你的唯一的动机的时候，那你就是有钱的地方你就去，钱多的地方你就往哪里转。好多年以前，我们中间都有几位，几年来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姐妹，特别弟兄工作上很有出息，做得很好，就会被派到中国大陆去做总管。派回去的人多半很高的职位，我不好问他们薪水，也不可能问薪水有没有增加，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他们地位都增加了。在这里可能是个 manager， 但是回国就变成 director， 在这里做 director 回去就不知道做什么了，我也说不出来。做一个大片什么亚洲片的总管，哇，你在美国很难做亚洲总管。这些弟兄姊妹，这几位弟兄回去的时候，多半跟我能够有一段时间坐下来问牧师，我回去能够做什么。我说你做什么公司里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都是勉励这几位弟兄同一个信息，要为基督的缘故扩展你的影响力。有些遗憾，并不是所有的人回去都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拓展影响力，但是我作为牧师都不会忘记去提醒这些在工作上非常有成就也是有很大潜力去影响很多的人为主的缘故，不要只是为了金钱。回去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报酬，但是我希望他能够在那个地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有些人我想养家活口，这是一个跟赚钱也相关的，不只是他说我的目标不是赚更多的钱，我的家庭需要生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理由，也是应该的。再有是为自身价值的，家庭工资拿回来也够养了，自己也有一些，然后要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我看见一些弟兄姐妹就慢慢不太满意现在的工作，然后要晋升，然后要提高，这些都是可以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都讲了，人需求有层次的，是不是慢慢从原来的吃饱喝足了生理的需要，后来有安全的需要，有被爱的需要，有被归属的需要，最后要自我实现，实现他的潜能，无可厚非，但却不要成为唯一的目的。大家都知道马斯洛讲自我实现，耶稣讲什么？自我舍弃。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对照，自我实现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自我实现是你最高的目标的时候，你试试看是马斯洛对还是耶稣基督对。你们在公司里面工作够久的人都知道，完全以自我实现为你目标的，最后恰恰做不到自我实现。耶稣讲那些恰恰是愿意舍弃自我，那些愿意跟私欲作战，靠着救恩圣灵的能力来对付的人，恰恰能够实现神在你身上美好的旨意。有些为父母的期望，特别大家在北美留学的人，你的成绩过去都相当不错，所以父母都希望你过去学习优秀，到工作以后呢，又要成绩在工作上业绩也要非常好。有的时候父母管得多了一点，以前读书的引导你读得很好，后来找对象，哇，特别找对象要找跟你一样优秀的。有一个弟兄还告诉我，他读了神学，他也要在为中国家庭教会找一个神学家，他自己要快成神学家了，他自己说要找个神学家，我说家里要两个神学家干什么，一个就够了。这个梦想很好，这弟兄我很敬佩的弟兄，但是我说你就不必了，找个爱你的你也爱的，同心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不必为中国家庭教会找两个，在两个神学家家里一个可能就可以了。有些是别的期望啊，自己父母加给你期望，哇，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你身上， 哇，在北美我已经拿了硕士博士了，现在怎么能到家里来看孩子呢？父母那个脸色让他觉得很痛苦。你可能拼命的工作拿学位，拼命的工作提升，要让父母脸上有光，很可能成为你的目标。再过工作再久一点了，就开始为养老了。前一段养老金经济出现一些风波，有人说，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哎呦，本来我可以退休了，哎呀，现在也不行了，哎呦，再要工作五年。那其实他不用工作五年退休也是相当不错了，他只是不说出他退休的生活需要有一定的质量。有人告诉我，他两份薪水是月光，月光族，两个人工作他是月月光的。我后来告诉他，你知道吗，我是做牧师的，我家只有一份收入，我没有月光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话对弟兄姊妹会不会有刺激哈？不但赚钱，我们也要看看怎么花钱，为将来做预备是合适的，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只有这个梦想的话，只有为将来退休预备，或者特别是退休以后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质量有很多盘算，恐怕这样的心思神不完全都喜悦。我们再看，我们来思想今天什么是职业。职业这个词英文特别好， vocation。 vocation 这个词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去看了，那拉丁文叫 vocatio， 这个词是 calling 的意思，呼召的意思。职业原来在古代，在西方的世界里面，职业是呼召的，它是一个听到一个召唤要从事一件事情，那叫职业。我开始望文生义，万字生义，我就看职这个词，无论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都有一个耳朵在听的。有没有看见职业不是手在干？职业本来按照中国人理解应该提手旁的，手在干活嘛，哪个职业不用手干活的呢？但是职业中文里面也是用耳朵在听的。那如果看繁体字的话，那职业还有耳朵听声音的，可能听打仗的声音。但是不管怎么说，职业在参集造字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这个字怎么会有，我解错了，大家可以，这个都是我自己乱想的。职业是个听，跟西方拉丁的理解是一样的。但是圣经怎么讲呢？圣经看职业，在中世纪过后，路德改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除了因信称义以外，他发现信徒都是祭司，职业就是天召。他发现对基督徒来说，职业就是从天上来的神圣的呼召 sacred calling。 这样的发现帮助我们，特别路德发现那些过去那些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多半指那些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们，他们放下他们的属世的职业，所谓的属世的职业，然后在修道院里面默想神的道，在那里放弃世界上的许多追求，包括世界上的工作。在古代希腊罗马的世界里面也是，因为那时候时代强调默想，认为是那种冥想默想的生活是最高的目的，所以劳动体力劳动是第二位的，跟中国人也是，中国人看以前体力劳动也是第二位的。但是中世纪之后，路德改教里面重新发现不是这样子，所以路德跟加尔文重新发现在世界里面工作原来是神给我们的，工作原来是上帝的设计。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一会儿再继续看，原来是神给我们有使命的在世界上。但是堕犯罪堕落以后，好像工作成为一个咒诅，但是在基督里面更新以后，我们又重新看见我们工作职业的新的价值。职业，这是我自己给他这样的定义，职业是基督徒的职业是出于他对神的爱，以及要荣耀神的神圣的愿望，圣洁的愿望，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们为了中间有些说英文的弟兄姐妹啊，弟兄们， The Christian vocation is her or his calling to serve God through serving people all of his or her love and his or her desire, holy desire to glorify God。 这地方很重要的关键词是职业是个呼召，他的呼召是因为内心对神的爱，来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是职业是一个呼召 calling。 他 它不是一份工作而已，不是一个赚钱的机器而已，不只是养家活口而已，不是只是实现你的梦想而已，不是只是为备将来的退休金而已，它是一个神圣的呼召，来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上帝，最后目的是来荣耀他。潘霍华是一位神学家，大家知道为他为主殉道，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寻求，他特别是基督徒，是寻求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做神的问题或者发问和呼召的回应。简单来说，他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或者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用整个生命来回应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发问或者呼召的回应。整个生命是一种回应。我们来这样来思想看看，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刚才读的经文，看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先看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这里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在犹太教里面非常中心的信息，也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接受的这部分，叫生命记里面讲一个一神教的信仰。一个一神教的信仰不只是相信一位独一的真神，他还应该有相应的回应，对这样的一个信仰应该有怎样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五节，生命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地方虽然跟职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地方是整个信仰一神教的信仰的核心，不只是相信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只有一位神，魔鬼也相信有一位神，但是这地方是相信独一真神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心灵的回应，是应该用全身心全人的来爱他。耶稣也在新约的时候被问的时候，律法总纲就是讲到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所以这是整个信仰，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或者因爱神而爱人，因爱神而服侍人，这应该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职业，首先是他出于对神的爱而服侍人。我们可能做不同的工作，可能是做教师，在教室里面上课，我们也是因为出于对神的爱来教那些学生。所以有些我们中间做老师的，我知道有些姐妹在学校里教书，她真的在那里看到一些弱势的学生、困特殊需要的学生，她有特别的关爱给他。我相信这样的影响对孩子就是生命的影响，不只是传授知识而已。有些人可能是做工人的，有可能做工程师的，有人上班做电脑工程师的，或者做农民的。我们这里大概没有人做耕地，这里没有土地可以给我们。这是每一个职业，他内心是出于对神的爱来服侍人。生命记的呼召，我们看见摩西后来继续讲到，摩西和老约翰都告诉我们，一个是出于对神的爱而顺服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内心出于对神的爱来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所以生命记第十一章那里特别摩西吩咐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要并且要遵行他的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神要我们先出于对神的爱来服侍他。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爱神的必要遵行神的旨意，是因为出于爱。Gary Beckhart 这是一位作家，他提到说非常简短的话，他说 Christian calling is love， 基督徒的呼召整个就是爱。这地方爱不是指用世界上的方式来爱，是指神圣的用神的方式来爱。一位灵修作家，意大利的灵修作家，他提到说，当他学会了，他做了好多的善事，不但善事，他自己更是内心他的灵修作品影响了许多的人。他说，当我学会了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 我将会完全实现我在地上的职业或者呼召。在英文用 vocation on earth， 他是整个呼召在世界上，是因为他明白到是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来首先想来爱神。我们爱神的时候，许多人弟兄姊妹觉得非常抽象，爱神是什么意思？爱神在工作中间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早晨师母我们在厨房里面，他在预备早餐的时候，我们有些交通，他提到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他提到动机非常重要，我非常同意的。他说了一句，他说伦理强调的是动机，我们刚好上伦理课，伦理的确是强调动机。伦理这个词简单来说就是伦，就是该做什么事情，理就是为什么。伦理简单来说，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所以首先我们基督徒这个职业，它是因为出于内心对神的爱来做这些事情。内心对神的爱里面包括我们知道神是谁，也知道我们被造是属于他，我们从他而来，将来要归于他。不但被造，今天弟兄的祷告的是，我们不但是被创造，我们还是被救赎的，不是在世上几十年过去就没了，而是被救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呼召彼得来服侍他的时候，大家知道耶稣最关注什么事情？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耶稣呼召彼得关注什么事情？关注他爱什么。耶稣问彼得，问了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地方很可能是鱼，很可能这是他的伙伴，很可能鱼捞多了还有别的好处。但是耶稣来问他，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所以问三次的时候，彼得当然是觉得耶稣好像不信任他的感觉。耶稣不是不信任他，有人说耶稣是报复他，他三次不认主，耶稣也不会报复人。耶稣来说，那彼得听清楚了，因为人听话听得记不住了，强调再清楚再清楚，你要喂养我的羊之前，你要明白是出于爱我。所以我们这里感谢神，我们有很多神学生在我们教会哈，我们得天独厚，我们也是近水楼台，有这么多神学生离三一很近。这些神从世界里面呼召一群人放下世界上的梦想去服侍神的人，神也一样的呢对你说，你是否爱这些？这些很可能是将来做牧师有人尊重，有可能你做牧师有影响力，做牧师可能有一些可能你梦想的东西，但是耶稣要问的是，你是否爱这些比爱他更深？不一定进神学院，在每天工作中间，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当你工作的时候，也一样的，神要问你，你是否爱这薪水比爱我更深？你是否爱这个工作的稳定性、这个职称、这个升迁？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否比爱我更深？我想这都是每个人单独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第二个方面，基督徒的职业是他蒙召要治理大地。治理大地在创世纪第一章，刚才读了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里面，神说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造男造女，而且要我们去治理大地，要去治理天上的鸟、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这些地上的爬行的动物都是托付我们去治理它。那治理它这地方，那个治理里面带有权柄，特别是亚当还给神还给他命名什么就是叫什么名字，这些都是神给他权柄来治理。但是这地方治理不是来剥削，不是来破坏生态。过去曾经有人写文章说，现代的污染、现代的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基督教里面有这种治理大地的这种吩咐，这是严重的诬告。这地方治理从来不是一个破坏，甚至把一些像这些洪水、黄河，我前面给大家的图片是左边的黄河，治黄就是一个把泛滥的、把不失控的洪水要掌控在对人类有益处的范围之内，这是治理。那不能排除今天可能滥用这个治理的权柄，破坏了大自然，破坏了生态。 我前几天我们社区里面那边也要盖一个很大的 mall， 可能我们家孩子就说了，我们社区里面有很多人反对。我问他反对原因是什么，他说树都砍掉了，那些动物都没地方跑了。孩子告诉我，用孩子的语言哈，哎呀，我就觉得这些孩子这么小就知道生态保护。我们要治理大地的丰富，你可能说我能治理大地，那我也不能像大尼里啊，像约瑟啦、啊，像大卫啊、所罗门啊，可以治理大地。我是谁？神可能分派你就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来治理大地。治理大地的丰富是被称为文化使命。基督徒有两大使命，一个文化使命，一个福音使命，这两个不应该割裂开的。文化使命就是神借着你在世界上对文化的创造、文化的塑造、更新，你在里面参与在中间，借着你在里面的参与来更新、来改变这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不是要改变这个时代永久的存在下去，乃是借着对世界观、意识形态、文化结构的改变，塑造一个对福音更加友好、更容易听进去的、更容易开放的人心的土壤。但是这不排除清楚的福音的阐述、福音使命。所以文化使命好像是一个土壤的一个预备，福音使命是一个直接救恩的宣讲。这两样大家不要偏废。大家看见一些杂志哈，比如说恩福这个杂志，陈中清牧师曾经就在我们教会不远的地方 Deerfield 服侍，他那个杂志的宗旨就是文化使命。他那里呼召了一群对文化界有呼召的那些写文章指出文化的弊病来宣扬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呼召。神呼召一群基督徒的学者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像生命期刊、像其他的杂志，他们是福音使命，非常清楚见证福音。他可能呼召不是文化使命，他是福音使命。但是这些不是一个截然分开的，都是在一起，可以一起，无论在文化上的呼召还是在福音上的呼召，都一起来荣耀神。在中世纪的时候，十一世纪，我可能给大家以前提过，我很喜欢这个国王。这个国王我特别过这前几天去查了一下，叫亨利三世国王。抱歉，我这个 PowerPoint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动，有的时候不动。啊，不管他，再帮我退到前面那地方好了，控制好像有点。啊，第二点哈，亨利三世是十一世纪一位巴伐利亚一位国王。这位国王在世界的角度看好像没有太大成就，但是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国王。有一天，这个国王在治理国事当中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的疲倦疲累，但是内心对神的敬畏。他后来想说，我不如到修道院去做修士。国王不想做了，他不是为江山，也不是为美人，他要去为了信仰。他觉得太没办法专注了，太疲倦了，他要到修道院里面去安静。所以到了修道院以后，他说我不做国王了，我要进修道院。那修道院院长就接见他，哦，国王来了。国王说我要做修士。这位叫理查德的修道院院长看见国王的时候就说，你要做修士啊，很好，但是修道院有规矩，其中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要顺服。他说你做国王啊，恐怕很难顺服。他说我可以，修道院院长吩咐什么，只要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命令，愿意吩咐你吩咐什么我就遵行，我一定遵行。你知道这院长给他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好，你们猜对了，好多人猜对了，你回去，回到王位上去做国王。他说了，他就听话了，就乖乖的回去了。后来这个国王做了，我去查了，也做了不少年的国王。他临终的时候，他死以后，有人给他这样评价，他说：“我们的国王因为学会顺服而学会统治。”他知道回去的时候跟过去的目标不一样了。这是院长修道院院长给他的使命，回去因着顺服耶稣基督，你去治理这块土地。所以他回去的时候有更新的动机、更新的意向、更新的目标，去治理巴伐利亚大地。巴伐利亚被治理得非常漂亮，大家看过西西公主吗？巴伐利亚的土地虽然影片里面有一些美化，但是他用这样的心思来治理那块土地，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吩咐，很可能你不一定有很大的能耐，像亨利三世或者像刚才讲的许多政界要人可以治理大地，但是神托付呼召在你一些特殊事情上，你就敬重在那里。再怎么看自己要做什么工作呢？我想今天可能没很多时间，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更有恩赐来帮助你，你根据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你过去的背景、一些特殊的机会连接，但是重要的是内心，因为是爱神、要服侍神这样的动机、这样的远向给你的意向，这些都决定你选择什么职业。对那个国王来说，他已经做国王了，但是他动机还要被纯化，要因为爱神的缘故去治理大地。所以今天你可以晋升学 MBA， 在管理上更加精进是可以，你更加学一个学位进修，为了更好的服侍主，在计算机、在电脑、在你的工作场所，你有更好的进修，这些都是对的，更有效的来服侍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目标，当这些追求跟神的命令有冲突，跟你的家庭夫妻的合一有冲突，跟你自己敬畏神服侍神的事情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缓慢来判断什么是神给你的。通常是什么职业对你是更合适呢？是那些你做出来的时候能够将你的恩赐才干使用出来，你带着一种很大的激情、很大的喜乐、很大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不是实现你的价值，那满足感是神把你原来给你的那些天生的才干和后天因着圣灵加给你的恩赐都发挥出来，那个跟实现潜能是不一样的。当你实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哇，原来这是我要做的。不是在公司里上班拿工资的才是呼召，在家里带孩子更是。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贝尔实验室有一位科学家，他获得很高的计算机方面的奖。有一次他在对着一些世界上那些高级科学家们讲座的时候，他提到他的成就，有人就说哇你的成就，他说我的成就不如我的太太，他很想知道他太太做什么。很多人，这个科学家当那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见证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妻子为基督的缘故养育两个儿子、两个孩子，他的成就是存到永远的，我的工作几十年以后就被人忘记了。所以这样的人能够有永恒的眼光来看他自己的工作，他治理大地，他包括生养儿女、养育儿女，他做人看来不一定很有显赫的工作，但是他因为内心是出于对神的爱。第三，我们来思想职业的呼召。第三方面是要荣耀神，基督徒的呼召是要荣耀神。在刚才读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他首先指出我们的身份。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他指出身份之后再指出我们的使命。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再读彼得后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这地方跟出埃及十九章里面，特别旧约里面提到神的儿女是一群被拣选的神的选民，他是非常尊贵的祭司，祭司是乃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他是圣洁分别出来的一群一个国度，他是属神的子民，神所爱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是要在他世界上来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也就是他们的救恩，在基督里面所承受的救恩，这样的一种这位神他自己的美德。所以一群特殊身份的一群人在世界上是有特殊的目的的、使命的，乃是要宣扬神自己的美德。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里面特别教我们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为荣耀他而做的，为荣耀神而做。所以荣耀神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思想的时候，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重要的考量。在想到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他十二岁就已经知道他以他的天父的事为念。他在侍奉中间通常经常出现一个词，耶稣提到他是以他那位差我来做差我来者的功， 他耶稣在世上的使命非常清楚，他是天父差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的使命感非常强。使徒保罗是一个执帐篷的，他并没有像许多人一样不像以前的使徒以前的门徒一样呼召放弃职业，他还有职业。但是使徒保罗他因着他大马士路上耶稣基督的呼召，他重新看他的职业，他这些职业是用来养生，他也在职业中间来荣耀神。所以他执帐篷跟百基拉雅基拉这些同工，他不只是执帐篷的同职业的人，他也是福音上的合伙者，共同一起来兴旺福音的人。我特别提到一位叫威廉威伯佛斯的人，威廉威伯佛斯是一位十八世纪英国废奴的先驱，历史中间许多人可能记得不多，但是在2007年有一个影片叫奇异恩典，因为那个影片许多人知道他。他跟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在奴隶制盛行也赚大钱的时候，他这群年轻人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因着信仰的更新，他发现这是一个对上帝形象的奴役，人是上帝的形象，应该有尊严的。所以他看见这件事情是冒犯上帝的，但是他带着这种极大的呼召去推翻英国的废奴奴隶制。但是这是一件事情不是容易的，整个大英帝国因为奴隶制赚了好多的钱，国会上下也是大部分人绝大部分都支持蓄奴制的。但是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挣扎，也得到约翰牛顿这样的一位老牧者的支持。其中他们这一伙年轻人中间还有一位将来做了叫皮特的人，做了20多年的英国的首相。这群非常有志向的，因着信仰的呼召，他们要进到这样的一个黑暗世界里面去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要推翻英国的蓄奴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群人的确经历过很艰辛的历程，借着祷告，借着他们的探讨痛苦，许多的时候投票都是把它否决否决否决，非常痛苦。威伯福斯就像林肯一样，经历许多的患难忧患以后，最后在临终之前，他的废奴法案被通过了，因此改写了英国人历史，也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你可能说这样的事情，荣耀上帝的事情可能不是我能够做的，但是你就在你自己的工作上来看，你做的事情是否是荣耀神，是不是对他人有益处的。在大概两周以前，我跟师母非常感动，有一位姐妹跟我们说，牧师师母，晚上我要跟我的先生跟你来找你谈一谈。我首先想到的是婚姻辅导，那个糟糕，是吵架了。我就等着晚上来，我就等不及了，晚上我就问你具体是什么事情啊？我就在那里主日学的时候，我就问他是什么事情，他说是工作的事情。哎呀，我就放心了。哎呀，是不是失业啊？我想到是不是没工作了？多半是夫妻吵架跟没工作，夫妻吵架还要吵得很严重，工作丢了这才来找我们的。而在晚上以后到家里，哎呀，我们很感动。其实夫妻同心跟我们讲，他说他的工作是对别人的健康没有好处的。我们听的时候以为他工作遇到困难了，其实老板对他也很好，他工作15、16年在那里非常好，工作非常稳定，没有这些人看来麻烦的事情。但是内心他因为听到一些读到一些见证或者听到一些道理，发现他的工作应该是荣耀神，应该对人有益处，但是他的工作直接的对人没有益处。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动，夫妻同心商量愿意考虑辞掉这个职业，你知道对我们传道人是很大的激励的。传道的目标不是在那里让大家赚更多的钱，传道的目标是能够让有一群人真的是圣道进入他的生命，去更新他的生命，然后做出一些 radical decision， 一种激进的一些决定。这激进的决定是上帝喜悦的。很多年前一位弟兄在台湾工作，他在美国也是到台湾去做了进入很高的位置，后来他告诉我，牧师，我进入6人管理委员会里面很高的位置，但是很多决定必须跟基督教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冲突，很痛苦。最后他决定辞掉台湾非常好的工作，回到 Vernon Hills， 回到我们这附近的地区 ，Lincolnshire 可能，在那一片。我说弟兄，我为你祷告， 我不知道神要多久供应你的工作，但是我相信你的志向神已经喜悦了，而且我也相信不知道多久神会一定会供应给你工作。当然一段时间以后，神在华盛顿 DC 给他预备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说你用这样的一种激烈的一种激进的一种决定 radical decision 来荣耀神，神一定会尊荣你的，我是很确定的。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是养家活口，不只是升迁，不只是过更好的生活。一位弟兄也是在工作上，他年纪没有年轻人那么年轻，但是他工作侍奉教会越来越多，孩子也是用很大的精力，夫妻也培养他的孩子。后来他发现他如果跟年轻人拼命，他也可以被 promote， 但是他选择优先次序，更多的时间工作上他也很尽忠，也是深信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职员，但是他更多花在家庭和教会的侍奉里面。有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我为他们感谢神。这些都是用职业当着呼召来荣耀上帝的人，可以在上班，也可以在家中照管自己的孩子，不一定都要拿工资的才叫做职业，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因着爱他你去服侍周遭的人，然后用这样的服侍来荣耀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用来荣耀主。十八世纪有一个人，一个作家，女作家叫 Margaret Fuller， 她讲过，她说 Man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a living forgot to live。 我把它翻译成说，人们为着为要活着而忘了活着，忙忙碌碌每天都在忙，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却忘记了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忘记我们活着为什么。主为我们舍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说我们从此知道要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用基督徒职业的呼召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但在上班，也在家中照管孩子，照顾你，用你的整个生命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用你的爱对神倾注，对神的爱来服侍这个充满需要甚至充满苦难的世界，让别人在我们这群人身上能够看到有一群人为了爱神来服侍这个世界，让别人看到我们身上，也看到像威伯福斯身上，连他的政敌都看出这群人是有灵魂高贵的人，却为了一群灵魂卑贱的人牺牲，因此他们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弟兄姊妹感谢你，主啊，一些弟兄姊妹能够愿意看到职业所给他们的是你对他们神圣的呼召，帮助他们不看清自己的职业，也不小看，不全然为了世界上那些地位名利甚至养家活口这些合理的理由，乃是看见职业乃是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神圣的天上来的呼召，是愿出于对你的爱服侍这个时代，治理这大地，好让主的名借着你的儿女以你忠心的侍奉来荣耀主。你给我们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能力忍耐，给他们属天的爱，在特别在工作场所艰难的地方，在家看养孩子疲劳的时候，主啊，都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以至于我们愿意靠主你自己将属天的意象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能够靠你活出主你自己儿女的生命，让别人看见我们对你的爱，也有这样的能力去侍奉这个时代，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奉耶稣名。